The share price of HSBC has tumbled by almost a quarter to $33, a level not seen since 1995. 难抛弃梦幻，原是一天默别，成败有如一个转变，莫记当年，就算甘愿平淡过一生，或者迟早心中有悔，有日我欲与无言，那现实何尝改变？ 汇丰控股嘅股价继续受压，落到接近10%，低位。汇丰喺收市竞价交易时段被大幅推低，由美市嘅37.3推低到33蚊收市，跌咗10蚊5毫。 汇控股价急跌，喺竞价时段跌到33蚊收市，全日报跌2%，港股亦都喺汇控嘅拖累之下，全日下跌570.6。 难抛弃梦幻，无奈。